堪用，本地互播全免费， 没有大手笔怎敢惊动你，来联通营业厅马上办理。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西二环天宁寺桥到阜成门桥由南向北的方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刘可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听评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Hey Jilly， 刘可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听评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Top 40。 Hey， 这里是 FM 97.4 北京音乐广播，欢迎大家准时光临接下来两个小时的直播节目中国歌曲排行榜。外面风非常大，我们躲进屋子里来听歌吧。我是你的 DJ 麒麟，谢谢大家一周以来前往中国榜在新浪的官方微博点赞评论转帖。2018年第41期中国榜 Top 40的榜单刚刚拿到手里面，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本周第40位魏巍儿，你的借口，来自这位歌手的首张专辑迟到4年的专辑。这张唱片的名字就叫做迟到4年的专辑。 你的借口已没有用，你的理由我不想懂，原来我们爱到最后时候太多的放纵，忘记了自己，忘记了那伤口，要我怎么做？难道让我向你认错？什么都别说了，都过去了。你的借口 而你的借口。 39位。 你到底是否在我身边，像是记忆潮汐多深，阳光下地震午夜，我渴望拥有微风看到的视野，漂浮上升空中，寻着你的心脏，伴着你一夜的狂奔，卷起了漫天泥路烟尘。 我们听到这是上榜第二周呢，今年中国新说唱的全国第四名刘国新，马上要跟大家见面，他的首张专辑叫2029。为什么叫2029？这是先发单曲，他自己作词作曲的 Sleep Away。 陌生熟悉的信任给我心安，要去推翻风浪 Baby I hope you know it, know it, know it。 你的眼流淌着波浪的蓝，是让人潮涌动着旧爱新欢， But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you lately I hope you know it, know it。I'm calling your name。 你的眼流淌着波浪的蓝，是让人潮涌动着旧爱新欢，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you lately I hope you know it, know it, know it。 Why don't you stay with me， 灿烂的深呼吸氧气，是爱情落开也就了的勇气，能开口唯一唯一唯一。 Number 第38位。 我没有梦想，那又会怎样，或许 真的最新单曲自己的房间。这张专辑呢 ，Hebe 呢继承了他上一张专辑《日常》的一种精神，更延展了把握当下的一种概念啊。Life in life， 生活即是现场，用现场录音让生命当下的美好来发声哈、啊。所以他不是在一个传统的录音棚里录歌的。 这里是麒麟在北京音乐广播，刚刚为大家带来本周中国榜 Top 40揭榜专题时段。唱歌呢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情啊，哪怕你把它当作是你的职业哈。那接下来我们听到是有一段时间没有见面的顾峰啊，自己创作的一首歌曲，来自他的《重生》第二章当中的这首歌曲叫做《荒》。 没想来到底为谁而活？到底什么才是我要的？还能肯定的是，我还活着。经常会想，为什么在这里？会再次找到存在的理由。繁星总发生在盒子以后，这辈子是不是这样了？是不是就这样屈服了？虽然走着却越来越沉重，逐渐习惯了 36位。 我来成长你花生成长你哦哦啦啦啦啦啦，是你的这音乐的力量，现在起我听你哦哦哦啦啦啦啦啦。 今天不要惩罚只拥抱你。 火箭少女101首张 EP 撞当中的月亮警察，本周排第36位啊。请注意一会儿的副歌第一句啊。拯救你，葛大为的词。葛大为还接这种 case 哈，是不是来挑战一下他的创作的这个宽度啊？火箭少女101，月亮警察。 月亮警察拯救你，啦啦啦啦啦。 Number 第35位。 我不要再为你哭泣，我不要再为你伤心，我不要再为了你压抑着情绪。我的世界 少了你，干脆就让彼此扯平。你不再属于我，不再相信，不再是你的唯一。 传统情歌来自朱星东，事不关己。 故事不延续，就离了剧情。真实的你，虚伪的爱情。结束吧，就这样吧，那些收藏的记忆，不应该再对你重。 朱星东首热劲榜的新歌叫《事不关己》，这位小伙子包括他的经纪公司简单快乐，他们的策略就是不断的挑这种朗朗上口的歌曲，一首一首发，一首一首发，万一哪天我撞着了好运气呢？ 看着我又下想你的眼睛，手下百张你不知的痛经，发令长长。 好了，这是一个女孩又来了， 要痛快别说不成功。 火箭少女101又见你们了啊，生而未迎新歌剧忙啊。 或者是千里后壁，你总在向我致敬，超越自己的攻击，牢记生而未迎。胜利的旗帜缓缓升起， 缓缓升起。 胜利的旗帜缓缓升起。 Are you ready？ 不说连锁情况，不懂人情世故，偏走拼命三了，踏破人生之路。不服输的态度，自己胸膛，化作欲望代书，装扮勋章。跑车快的，傻的肯定坏的，可不是那盖的第一在世。外貌全他将来定格，放手再燃起，站起我扔的暴走。 加仑拿起武器。 这首歌曲的副歌洗脑的程度不如刚才的月亮警察，也更不如他们的第一支的单曲叫卡路里，对不对？ 第33位呢？ 等到一切变得不一样，才发现平常一切的怨言早已成为习惯。 我今天下午还看到他的故事，是说小的时候呢，帮忙家里面分担家计，九岁就跟爸爸在夜市里卖烤鱿鱼，初中呢在家与家人在夜市里卖雪糕哈、啊。 没想到时隔多年之后，他成为了超级流量的艺人啊。这就是来自台湾的陈立农啊，今年偶练的全国第二名，加入了 9%， 这是他今年的生日单曲，叫《我是你的》。本周中国榜 Top 40年纪最小的歌手，00后，2000年出生的陈立农啊。 第32位。 这是张艺兴他最新的专辑，现在已经正式上架了，叫做梦不落雨林啊，这是先导单曲，叫做 Give me a chance。 Everything I need， Do you know that I love that When you're here on the runway。 If I go Then you know that很难界定，像张艺兴啊，现在吴亦凡啊等等他们这些歌手歌曲的风格啊，所以呢统一叫做 M-POP。 像这首歌里面啊，嘻哈的 Urban 的 Dance 什么都有。听完了张艺兴，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几年一直大放异彩的李荣浩。这首歌曲是本周中国榜 Top 40的两首恒星歌之一啊，来自他的第五张专辑《耳朵年少有为》，排在第31位啊。各位现在正在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我是你的 DJ 麒麟。2018年第41期中国榜 Top 40正在进行。 天上一阵山，联络方式都还没删，你待我的好，我却错手毁掉。也曾一起想有个地方睡觉吃饭，可怎么去熬，日夜颠倒连头宽，也凑不到相伴。

400-919-6188，400-919-6188。下期我们再见。 金猪来了， 金猪来了。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17奥迪30周年，购奥迪 A5 诚意购车优惠为您所享，尽遇未来之美，三十而立，理想先行。一汽大众奥迪特许经销商，恭候您的莅临。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市天气以晴为主，受冷空气影响，仍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达6到7级。16:30，市气象台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请大家注意防风和防火。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4级转2到3级，最高气温15度，最小相对湿度1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下面是川阴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阴气象指数为3，大部分时间是宜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饭店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第27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将于11月7号到10号在广东佛山举行。这是佛山继1997年后再度成为金鸡百花电影节的东道主。在为期4天的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主题活动、影展活动、学术论坛活动、影评征文活动及其他活动5大类，共30项活动。同时，本届电影节还将举行6大影展，其中金鸡百花国际影展选出了24部国外影片，由15位评委经过集中观影、集中讨论，最终评选出最受观众喜爱的外国影片、最受观众喜爱的导演等多个奖项。本届百花奖最终将评出包括最佳影片奖、最佳编剧奖、最佳导演奖、最佳男女主角奖、最佳男女配角奖、最佳新人奖等多个奖项。各大奖项将由101位大众评审现场投票选出。目前提名名单中，《红海行动》《湄公河行动》《战狼2》《无问西东》《建军大业》等入围影片奖，吴京、林超贤、刘烨、周冬雨等入围单项奖。电影节红毯仪式及百花奖颁奖典礼将于11月10号晚在佛山国际体育文化演艺馆举行，届时将有约800位影人走上红毯。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听评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欢迎回来，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中国榜2018年第41届中国榜 Top 40揭榜专题时段第40位是魏巍儿你的借口，39位是今年中国新歌说唱的第4刘伯欣的中国榜首单 Sleep Away， 38位是田馥甄的自己的房间，顾峰的慌排在第37位，36位火箭少女101月亮警察，35位是朱星东事不关己，34位火箭少女101的生而未迎，33陈立农我是你的，张艺兴的 Give Me a Chance 他第32位，31位是李荣浩年少有为，30位又见李荣浩，最新专辑耳朵当中的张嘉明和婉君，哎，说到婉君， 我想起了金明儿，好久没见到他了。张嘉明和婉君呢，其实据说是《家有喜事》里的那个婉君哈。 雨刚停下，泥土轻响，地久天长就会变成对方，又在不了的情人山，给我苦瓜，却亮着好看，笑笑生命。 是平安为最美的青春所演唱的主题曲《最美的颜色》哈，陈曦作词，董东东作曲，这就是写时间都去哪儿了的那对夫妻哈。这部电视剧的调性啊，请平安来唱 OST 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生死的漩涡，往来命运的颠簸。 是一首新歌，来自香港的音乐人哈、啊，想起了前几年的一个流行的说法，叫 indie pop。岑宁儿作词作曲并且演唱的 Ride， 她也是香港的电影人岑建勋的女儿哈、啊，李宗盛啊、林忆莲等等非常多的歌手啊，对她有着提携之恩啊，知遇之恩。这里是精灵正在北京音乐广播和大家一起同步的中国歌曲排行榜2018年第47 Top 40揭榜专辑时段，岑宁儿 Ride 新歌揭榜本周榜的第28位。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来自台湾的炎亚纶最新的一批《亲爱的怪物》当中的一首歌曲，也是首周和大家见面呢、啊。新加坡的小韩，这位女生填词，吴周硕作曲，炎亚纶、陈睡的巨人第27位。 梦怕谁嘲讽，骄傲在我们脸孔，退出流不再盲从，曾努力虽败犹荣，地球其实一群众。做出抉择，自我就是独特，狠心滚滚滚不出的躯壳，用脚踝踏上未来的前程，不可能慢慢都会变可能，梦想当前不准的、哦、记得 第26位。 好好为大家介绍目前听到的这首歌，首周进榜，来自容中尔甲为他自己所主演的电影《阿拉江色》。 所演唱的同名主题曲。这两天这部电影刚刚在全国院线和大家见面，我急不可待要去看一下。阿拉江色呢，它并不是一种颜色，而是在藏区传唱已久的一首藏族的祝酒歌，这意思就是让我们一起干了这杯酒。 歌谣传唱了多少年，甘甜的祝福就流淌了多少年，疼红了汉子的脸，汉子 25位， 来不及再见的从前，那些时光已逃走不回头，来不及再见那些从前，时间模糊你微笑，留下一 听到这首歌是宋炳洋创作的《来不及》，来自他的首张专辑《唯一的你》Do it like this。宋炳洋也是一个这个创作的具有极具创作丰沛力的这么一位音乐人啊，写了太多歌曲了。我以前啊曾经听 demo 挑歌的时候，就听过他好几十首的 demo， 都挺不错的。 我们相拥在哭泣，吻过悲伤。 宋炳洋来不及，缺一首爆款歌曲，请坚持啊！接下来，2018年第41期中国榜 Top 40，排在第24呢，是一首新歌，这首 OST 是阿令为电影《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所演唱的主题曲，有一种悲伤。 失去方向，有一种 据说呢，阿琳在这部电影里面还首次触电哈，演一个歌手本色出演了。 你是所有，你是合照一场。 Number 第23位。 去尊重自己内心的独白， 萨顶顶随风自在，这是为一部舞台剧叫《我的小伙伴之随声相伴》所演唱的插曲啊。 又听到了 Alin 的歌声，上榜七个星期，最高第五，同样是一首 OST， 为《爱情公寓》这部电影所演唱的主题曲《最好的朋友在身边》，本周22啊。中国榜正在直播，2018年第41期 Top 40，第30位李荣浩、张嘉明和婉君，《平安的最美的颜色》排在第29位，28、27都是首周进榜的新歌，分别是来自香港的曾宁儿的 Ride， 以及来自台湾的炎亚纶的《沉睡的巨人》。26是容中尔甲为他所主演的电影所演唱的同名主题曲叫《阿拉江色》。25位宋炳阳来不及，阿令有一种悲伤排在第24，23位是撒丁丁随风自在，阿令。最好的朋友在身边排在第22位哈。那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北京音乐广播为各位直播的中歌榜，正在接榜，又见到好久不见呢。整个90年代呢，他的歌曲真的就是非常的 fashion 的歌啊，他就是 Alex 杜德伟哈，早年中文歌手里的 R&B 的先驱。那听一下他最新的专辑《起来》当中的首发单曲，叫做《再见路易》哈，我们不要再见，稍后全国版再见。 你唱的外歌有多么都记得，你让我丢开他们，唤醒纯粹的快乐。你陪我人生最珍贵的时刻，在纷乱世界选择贪欢一杯喝笑着。我的老朋友当下闪过永久，单纯的自由成就不如享受，在时间起游go时光飞快的让人麻了，短短却20多个年头，你我走过的喜怒哀乐，总在失去后才觉得不够。你唱的外歌有的我都记得，你让我丢开板门，唤醒沉醉的快乐。你陪我人生最珍贵的时刻，在纷乱世界选择贪欢一杯喝笑着。我的老朋友胆小胜过永久，单纯的自由成就不如享受，在时间起游Why did you have to go? Nobody knows where we'll be, it's a strange place. I close my eyes to see your face, watch you go away. Guess it's a planetary mission. I'm guaranteed to miss and wrote a song about you. We hope they listen, even though we've been friends many lifetimes. I'll be missing you again till I see you on the other side. Could you smile in my dreams? Let me know that you're good. It's been a while, don't leave.Did what you could on the rooftop, wishing I could touch the heavens. Can you see me? I'll be here until we together. Keep an eye on me, loved one. Cause sometimes I feel lost, where's love gone? As the sun sets slowly, I can feel you leaving. I think of you till I no longer breathe, knowing that I need you. God, please give me strength. I hope you hear me through this music. Until we meet again, I love you. 我的老朋友 在这里，中国歌曲排行榜。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 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130余位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神州同步音乐共享，中国歌曲排行榜。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张信哲，终于等到你。 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 新歌二号杜德伟，再见陆毅。 我的老朋友，当下闪过永久。 新歌三号李荣浩，耳朵。 所有的感官都要变质的，茶干暮色呆呆的凝望着。 新歌四号阿令，有一种悲伤。 有一种悲伤。 新歌五号容中而假，阿拉江色。新歌六号火箭少女101，生而未赢。新歌七号炎亚纶，沉睡的巨人。新歌八号朱星东，事不关己。新歌九号岑宁儿 Ride。 新歌十号关雅欣，离你最近的地方。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2小时精彩呈现。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音乐广播协作网中国歌曲排行榜。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上海东方广播公司、天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重庆电台音乐频道、湖北广播电视台楚天音乐广播、辽宁广播电视台文艺节目中心广播文艺部、深圳广播电台飞扬971、四川人民广播电台临江音乐、浙江音乐调频、云南音乐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吉林人民广播电台东北亚音乐广播、西安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南宁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厦门音乐广播、山西文艺广播、青岛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体育广播、郑州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海口音乐广播、镇江文艺广播、翡翠963、淄博人民广播电台926音乐广播、南京音乐广播、河北音乐广播、台州音乐台。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神州 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批评反馈。 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嘿，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在北京的直播间问候各位，欢迎来到全新一期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不管你是在世界的任何角落来听我们的节目啊，那今天呢，我们是2018年第41期中国榜 Top 40的揭榜专题时段。首先要谢谢你们前往中国榜在新浪的官方微博，为所有的上榜歌曲以及本周的推荐新歌专题评论和点赞啊，热气腾腾的榜单。先来看一下后半时段呢，本周和上周一样的都有2首恒新歌。李荣浩的年少有为，上榜13个星期的亚军单曲，本周排在第31位。新歌方面，后半区见面的新歌有周兴东事不关己排在第35位，还有第34是火箭少女101首张 EP 撞当中的生而未赢。28位是岑宁儿来自香港的 Red， 27位呢是炎亚纶的最新的 EP 亲爱的怪物当中的沉睡的巨人。后半区的新歌还包括有，哦对了，容中而假，这两天他所主演的电影啊，已经全国院线上架了啊。这个电影的同名主题曲本周也挤进了中国榜，排在第26位，叫阿拉江色。 还有新歌吗？有阿林的有一种悲伤排在第24位，还有 Alex Du 的韦的再见路易排在第21位。好了，接下来进入到 Top 20啊，我们看到的是李荣浩，到目前为止李荣浩已经出现了两首歌，然后呢接下来是第三首，选择他的第五张专辑耳朵，来听一下同名主打歌曲，就叫做耳朵。 谁的脚步近了，谁的脚步远了， 是我最近最喜欢的一首歌之一啊，马上又作曲并且演唱的《近在远方》。这是马上又为电视连续剧《梁生可不可以不悲伤》带来的情感插曲《近在远方》。 The final man I should present to you. How can I get rid of trouble with you? 眼泪不肯走，骄傲却都留，和过去说分手，是不回头。 这是陈红年代的一首插曲，张杰再度联手音乐人谭旋所演唱的一首歌曲，叫《星光》，本周的下降七个榜位排在第十八。张杰的星光，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丁薇的风度 number 17。 吹落一地的风度，没有人倾吐，穿过那片暗而冷的雾，跳着不熟悉的舞，看不清意图，我达不到的放不开的步，海都让得出这没有人的路，我为谁让步，又为什么去祝福， 第十六位。 想让你看见脸红，想被你呵护在怀中，美丽的故事都应该有人传送，像海鸟遇见彩虹，我遇见你那一刻 听到这个美丽的声音呢，是 Kiki 副业牛奶咖啡的那个 Kiki 啊。据说呢，现在这支组合也是单飞不解散啊。然后大家平时各忙各的，然后呢，如果有合适的机会在一起出发，我觉得现在这是啊、成就很久的这个团体的一个常规的做法啊。Kiki 复演为梁生可不可以不忧伤所演唱的插曲叫做小悸动啊，仔细听他的 vocal 呢，跟啊、十几年前比起了还是成熟了很多啊。 安静从容让我无法自拔，心开始悸动， 这是吉克隽逸的新的专辑《世界公民》当中的歌曲，叫做《太空怪物》（Space Oddity）。其实呢，放眼全球歌手，以《Space Oddity》作为歌名，还真不是吉克隽逸第一个来用啊。早在60年代，著名的 David Bowie。他就发行过专辑，是他第二张专辑叫 Space Oddity。 接下来往上看一下 Eason 陈奕迅的渐渐紧紧，这首歌呢同样是另外一首恒星歌，上榜13个星期啊，本周第14位。 渐渐我离开都不想算无，怕记忆最后太俗套，寂寞情挖出于你的空白，剩下我被记忆 情是我问歌都不想起舞，我觉得我散去一切只觉竟美好，混乐那琴记得恐怖，记得种种感觉，但欠你的厮守到老。 陈奕迅呢跟他的之前的巡回 band duo成员陈永谦和张杰邦共同完成这首《禁忌》Number 14。 Number 第十三位。 这是电视连续剧《如若巴黎不快乐》的片头曲，来自于郁可唯的《地平线》，谭旋作曲哈。中间那段 rap， 郁可唯有参与啊，有一点点让人觉得还蛮惊喜的感觉。 十二位， 我不再等着别人的慷慨，我不再是抓着青涩裙摆楚楚可怜的女孩，不再害怕漂浮在人海，所有不应该期待的期待早我不在。 这是张靓颖呢脱离了少壮时代之后的最新的单曲，叫我不在，这是她为陈少琪的原创音乐剧爱在星光里所演唱的主题推广曲。诶，不过奇怪，作词是甘世佳，作曲金培达，并没有陈少琪呀。金榜第二周呢退步，两个榜位排在第十二的位置啊。张靓颖在悉尼举行她的啊这个澳大利亚的演唱会啊。OK， 那接下来，对了，这里是麒麟在北京为各位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带来2018年第41期中国榜 Top 40揭榜专题时段。冒险瓜很甜 Number 11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 愿你沉浸这狂梦里，轻轻浩瀚几分天地，漫天回应着暖你，就是我的所爱和所惜，就让这光芒再给你，哪怕伤尽了我自己，消散时光幕布里，思念才没有 就是我的所爱和所幸，就让这光芒再给你，哪怕伤尽了我自己，消散时光目不离，思念才美。 套餐每月99元，全国流量敞开用，存话费还送电子券。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本市天气以晴为主，受冷空气影响，仍有四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达6到7级。16点30分，市气象台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请大家注意防风和防火。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4级转2到3级，最高气温15度，最小相对湿度15%。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渝气象指数为3，大部分时间是宜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周五，中国内地电影市场上映新版《铁血战士》，动画电影《昨日清空》，国产动作片《功夫联盟》，以及《暮光巴黎》《阿拉江色》《灵魂契约》《追鹰日记》等多部电影。很显然，《铁血战士》一家独大，影片凭借4699万的单日收入夺冠，直接把市场大盘拉升到9078万元的高度。2018版《铁血战士》和前作关联不大，基本就是一个全新的故事。即便如此，《铁血战士》作为一个经典 IP， 也在科幻影迷的群体中有着很高的地位。同时，《铁血战士》作为一部科幻动作片，凭借炫酷的打斗和外星人的设定，也能俘获很多普通观众。按照首日4699万的成绩来看，《铁血战士》首周末三天预计收入1.5亿元以内。国产动画电影《昨日清空》上映首日收入票房1229万元，加上之前点映票房累计1517万元，整体表现中规中矩。昨天《铁血战士》报收票房5180万，蝉联单日票房冠军，上映两天累计票房1.01亿元。动画电影《昨日清空》昨天报收票房2060万元，位居单日票房亚军，累计票房3610万元。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如何乐坛精英新贵？ 集合八方亲评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2018年第41期中国榜 Top 40，排在第20位，李荣浩耳朵；19位，马上又近在远方，张杰星光排在第18。痴心是丁薇的风度，第16位是 Kiki 复颜的小悸动，15位吉克隽逸的 Space Oddity， 14陈奕迅的渐渐，13郁可唯的地平线，12是张靓颖的我不在。本周第11，后弦的瓜很甜。嘿，我是你的 DJ 麒麟，在北京继续问候大家。2018年第41期中国榜 Top 40揭榜专题时段，接下来还剩下竞争格外激烈的 Top 10呢。首先来听到的是曾经连续4周拿到中国榜冠军的许巍，《我的爱》。 灯花盛开在风里，远山映在蓝天里，观沧海，乌云拨开，今宵宁静在心里，暮色与下在梦里，我的爱为你等待，我的爱为你等待。 9位。 曾经轻抚过半山腰，他的眼睛总有些浪漫，并轻轻盖过他的模样，他的眼睛总是有泪痕。他在等什么？他在盼着什么？ 第二张专辑同名主打歌曲《生活导引》依然是他从平凡入手从生活的细微处这个来唱出平凡而伟大而孤独的人这个名字还蛮朴素的《生活导引》揭榜第4周来到前十，恭喜苏运营这是用家乡黎族话念的一段歌谣吗？ 第8位。 那么陪我走一程的人有多少？愿意走完一生的更是寥寥。是否刻骨铭心，并没那么重。 好，只想在平淡中体会爱的味道。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幸福来得好不容易，才会让人 前世没有张靓颖，但是有张靓颖的歌啊，这被张信哲来翻唱。这是现场收音啊，之前张信哲和莫斯科交响乐团在北京举行的交响音乐会当中啊，一边是为你完成了精彩的一场音乐会，同时也完成了一张专辑的录制。这是张信哲歌时代二当中的最新上榜的歌曲，叫做《终于等到你》。 时间世事无常， 继续我们来看一下排在第七位，这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李建清。这首 OST 呢，是为姚晨马伊琍所主演的《找到你》所演唱的同名主打歌。那两位演唱的另外一首歌曲《为你》呢，本周已经遗憾的离开了 Top 40 啊，好在还有李建清啊 Number 7 呢。 看那些苦难对应着勇敢，让我们直面荆棘坎坷沮丧黑暗，哪怕命运流转，时光洪流冲散，坚信能穿越新的荒漠找到你。雨后的晴朗明净了远方，就让我们用爱的能量扬帆续航。天空蓝蓝，生命浪漫，我将带着我的真心找到你。带走你的不安。 Number 第六位， 又见张信哲，这是上个星期的冠军单曲《友情时间》，本周排在第六啊，和刚才的《终于等到你》同样是来自《歌时代二》这张黑胶唱片啊。今年四月份呢，在北京音乐厅，这也是一位流行歌手啊，第一位登上北京音乐厅的流行音乐歌手，和莫斯科交响乐团以 one take 的方式啊，录音完成这张黑胶哈。 Thank you. 周华健为陈红年代演唱的《陈红年代》哈，同名主题曲，本周排在第五的位置，上榜三个星期。各位现在正在收听麒麟在北京直播的中歌榜，接下来进入到前四，同样看到的是这位影视新人人生的第一支 OST 居然可以到达第四这么好的成绩，想必他现在听到一定会格外的开心。他就是冯丽君为自己所主演的超级网剧《等到烟暖雨收》所演唱的同名的主题曲《烟暖雨收》，作曲是来自华纳旗下的著名的音乐才子刘凤瑶。来听一下这首歌 Number Four。 再是连演一场了却缘由良相，谁轻许的一眼地老天荒，才不问来日方长。欲相藏越发散场，舍下我此生时光，事如愿以偿能毫发无伤，但求你别来无恙。明明是心心念念偏偏有一副不声不响，身旁的远方冷月如霜，都是守护着倔强的伪装。尽管他时时总是不常重逢，是我的所有的原谅。等到烟暖雨收，再与你素手成双。是心心念念不忘，偏偏有一副不声不响，身旁的远方冷月如霜，都是守护着倔强的伪装。尽管他时时总是无常，重逢是我对所有的原谅。等到烟暖雨收，再与你 冯丽君烟暖雨收 成双。再与你素手成双。 Number 第三位， 若即若离的希望。 电视剧《陈红年代》有多首 OST 先后登入榜中哈，包括陈伟霆主演的插曲已经离开榜上了，另外呢包括周华健的《陈红年代》，张杰的《星光》等啊。在这里面成绩最好的是雷佳的《别来无恙》，就是这首歌，刘畅作词，谭旋作曲，《别来无恙》第三名。 当爱成为眼前风浪，黑梦无限延长，我会全力抵抗，只想换一场能触及的时光。 第二位， 到这位邓同天演唱的心事啊，这是《如懿传》的最新的片尾曲，排在本周的亚军的位置啊。邓同天呢，这些年来一直呢牵手了一些热门的影视剧，包括《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等等哈。最新的这首歌曲成绩是创他进入到中歌榜打榜有史以来最好的成绩啊。2018年第41期中国榜 Top 40，第10位是许巍《我的爱》，第9位是苏运莹《生活导引》，第8位是本周的黑马歌张信哲翻唱张靓颖的《终于等到你》，第7位李建清的《找到你》哈，第6位张信哲《友情时间》，第5位周华健《橙红年代》，第4位是冯丽君《烟暖雨瘦》，第3位雷佳的《别来无恙》，本周第2是邓同天的《心事》，冠军歌曲是好久不见的沙宝他最新的。自己创作的一首单曲啊，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沙宝亮恭喜进榜第4周就拿下了中国榜的冠军单曲。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谢谢大家的收听。 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寻找你心里那天上，谁把那孤单缠绕在回忆旁，抚摸着半是深情半是风霜，回来不问情，相见不见时还给你一寸心，回来不问情，眼一落窗上红颜染四方，回来不问情，愿被我唤醒，你的泪打湿了曾经，回来不问情，风吹散约定多情最无情。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寻找你心里那扇窗，把那孤单缠绕在回忆旁，守望着半是过往半是哀伤，归来不问情，相见不见时留给你一寸心，归来不问情，烟雨落窗纱红颜染四方，愿被我唤醒，你的泪打湿了曾经，回来不问情，风吹散雨滴多情非无情。 听众朋友，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还给你一寸心，未来不问情，烟雨落窗纱红颜染四方，你的泪打湿了曾经，未来不问情，风吹散雨滴多情最无情，未来不问情，风吹散雨滴多情最无情。 好消息，中国移动光宽带网络升级，好用不贵，百兆宽带1800元用4年，每月仅38元，畅享套餐用户宽带低至0元用，还送4K 电视盒哟，短信发送宽带到10086了解详情。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